那是我们初次的见面，相思春天一般的温暖，感觉你会永远在身边。 说再见不应该在秋天，偏偏落叶是多么伤感，经过多少天又是多少年，才能习惯你不在我身边。 秋天秋叶落片片，心也碎成一点点，秋天秋风吹得心儿越心酸， 分手分离分不断，对你思念的情感，说再见真的不该在秋天。说再见不应该在秋天，那是我们初次的见面，相思春天一般的温暖，感觉你会永远在身边。 说再见不应该在秋天，偏偏落叶是多么伤感，经过多少天又是多少年，才能习惯你不在我身边。 秋天秋叶落片片，心也碎成一点点，秋天秋风吹得心儿越心酸， 分手分离分不断，对你思念的情感，说再见真的不该在秋天。 秋天秋叶落片片，心也碎成一点点，秋天秋风你的心儿越心酸， 分手分离分不断， 对你思念的情感， 说再见真的不该在秋天。 说再见真的不该在秋天。